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下周召开，将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昨天举行记者会，介绍法律草案的主要情况。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张铁伟介绍， 修正草案立足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进行了修改。 在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方面，草案作出多方面具体规定。张铁伟说， 国家要采取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负担，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孕期、孕产期保健服务，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父母育儿假。 今年5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将提请审议的家庭教育法草案二审稿作出有针对性规定， 将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明确为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构，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盈利性教育培训。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基层党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截至目前，西藏共建立基层党组织2.2万个，拥有党员42.6万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已经成为群众信赖的知心人，发展稳定的带头人。总台记者罗布次仁、普布次仁、强九报道。 基层营业的人 在西藏，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诞生地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松社区里，79岁的老党员索朗敦珠，结合自身在新旧西藏的生活经历，对社区党员干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 旧社会生了孩子都要归领主，8岁就要给领主干活，到了50岁干不了活了就只能等死。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少有所教，老有所养，日子过得这么幸福，所以我们要学会知党恩、感党恩。 1959年，西藏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同年，西藏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在克松村正式成立。在党的领导下，2020年，克松社区经济总收入达426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308元，成为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克松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 我们社区有168名党员，党员占社区人口的20%左右。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发展产业还是搞社区环境卫生，都是党员率先领着群众一起干，形成了互助互帮、团结友爱的良好风气。 为进一步加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2011年起，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 活动，先后派出50000多个工作队进驻5537个村居，累计投入利民惠民项目资金111亿元，开展驻村帮扶活动。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卡嘎镇党委书记丹木真： 通过驻村工作队的教育引导和帮助支持，整个我们农牧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改变。像卡嘎村目前的村集体经济呢，是已经达到一个上100万元，人均收入上从之前的4000多元提高到了14000多元。 党的18大以来，西藏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走村入户宣讲、远程教育网络平台、文化补习夜校以及农牧民培训等方式，加强对群众的服务和组织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叶辉： 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听党话、跟党走、善团结、会发展、能致富、保稳定、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反分裂斗争桥头堡、民族团结工作队、群众致富带头人，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走进乡村看小康。 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各地大力优化乡村治理体系，依照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不同空间，分类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为促成乡风有序、充满活力的和谐新农村积极探索创新。请听报道。 吉林省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近年来持续开展美丽庭院、文明人家等治理评选活动，形成了人居环境整治的合力。如今焕然一新的小山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游网红村。从北京返乡创业的村民孙继春： 这个环境也好啊，空气也好啊，迎接四面八方来的客人，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好，家乡的好。 辽宁省开原市下肥镇羌杆峪村开启了乡村群房群治大喇叭。下肥镇宣传委员管春秋介绍，惠民政策、农业知识、文化娱乐节目等再一次通过大喇叭送到了田间地头。 用这个大喇叭呢，村民有啥特别想听的、特别想了解的内容和知识，我们就给他安排上，讲的细致，然后还更有趣味性。 在四川绵阳芦溪镇福城村，记者看到这里的垃圾兑换积分制度深受当地村民拥护，村里专门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和四级网格监管体系，调动村民主动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芦溪镇党委书记王俊： 形成了一个友好的桥梁，村上的主张和群众的需求，它有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紫南村以党建为引领，紧紧把握乡村振兴发展脉搏。紫南村党委委员90后青年干部潘玉泰： 村民对你的认识怎么样，我就看党建做得好不好，要做好这个工作，把那个党建是延伸到村小组里面。 更多详细内容请您收听今天下午2点的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项目投资建设喜德点位现场拉练会近日召开。喜德县今年计划实施100个项目，总投资251.39亿元。全国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正通过抓项目促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产业，走上乡村振兴之路。总台驻四川记者黄黎报道。 在凉山州喜德县，总投资3亿元的产业新城项目及母语广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几天，来自凉山州相关部门和17个县市的代表来到项目现场，在实地观摩中探讨乡村振兴的经验。凉山彝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局长马小河： 采取这个现场会的方式推动这个项目的建设，我们觉得非常好，可以有生动的例子可以看，可以学。 在凉山州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陈东看来，重大项目的建设也是凉山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通过抓项目来提升我们工业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和质量，为前年工业经济的圆满完成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未来，喜德县还将积极融入安宁河谷综合开发和西昌半小时经济圈，计划实施喜德县光明镇、西昌市李州镇城际公路、尼泊玄武岩产业园等一系列重点项目，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开发开放的区域经济布局。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昨天通报，截止到8月12号24点，全国累计报告病例超过1282例。在发生疫情的这48个城市中，已经有36个城市超过5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目前，全国的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的疫情风险较小。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下一步疫情发生地要加强流调溯源、核酸筛查、集中隔离和社区管控，限制人员外流，防止疫情向外扩散。 那么相关省份呢，要加大对涉疫风险人群的排查，落实健康监测、核酸筛查等措施，及时发现潜在的感染者，避免出现新的疫情爆发点，指导各地全面排查口岸城市、机场、港口、重点的定点医院、集中隔离点等高风险场所的防控漏洞，避免发生新的境外输入疫情。 近期发生的多起疫情均是由德尔塔毒株引起。贺清华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对相关的防护指南进行了修订。 此前说在室外场所可以不戴口罩，那么在这个时提出来，在室外如果人群密集的话，要求戴口罩。 本台消息，各地继续强化疫情防控举措，同时保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郑州市拟于明天开展第4轮全员核酸检测。为全力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供应和价格稳定，郑州已协调641张车辆绿色通行证下发主城区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部分农贸市场，打通农产品供应绿色通道。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徐海涛： 确保市民的基础供应和民生服务不断档不涨价，让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就买到需要的新鲜的瓜果蔬菜。 扬州主城区重点地区今天6点30分开展第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同时为切实保障城区居民自来水、燃气供应安全稳定，疫情期间，扬州明确不给欠费居民用户停水停气，不得计收欠费违约金。 北京市要求巡游车企业、网约车平台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每日上传健康码状态，每10天开展核酸检测。网约车平台不得向未接种疫苗的司机派单。此外，北京市多措并举，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特别是百姓关注度比较高的肉蛋菜货源充足。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2例，本土病例47例，江苏26例，河南14例，湖北4例，湖南2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4例，其中境外输入29例，本土5例，湖北3例，河南2例。截至8月1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884例。截至8月1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3245万剂次，全国累计报告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人数达到7亿7704万6000人。 本台消息，近日湖北强降水天气引发洪涝、风雹等灾害。8月11号夜间至12号中午，湖北随州、襄阳、孝感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造成通信、电力中断，多人被困。随州市随县政府昨天通报，此轮强降雨已造成柳林镇21人死亡、4人失联、8000余人受灾。该县正全力开展电力、通信、供水、道路等基础设施修复工作。为支持湖北省应对极端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000万元救灾补助资金。此前，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昨天上午，西部联合2021演习展开联合实兵行动演练，并在下午举行了演习闭幕式。总台央广记者王瑞涛报道。 演习开始，恐怖分子对中俄两军阵地展开突袭，数架直十武装直升机超低空隐蔽突防，展开火力打击，挫敌锋芒。恐怖分子进攻受阻，转入防御，我方地面炮兵火力群与陆航空军密切配合，对敌指挥所、通讯枢纽等关键目标实施了饱和式火力打击。第七十七集团军某炮兵旅营长金介： 炮兵群要在四分钟之内打出851发炮弹。 中俄两军发起高速立体攻击，装甲部队快速突破敌前沿阵地，中俄两军指挥员始终保持密切沟通，高效率联合处置临机情况。演习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员、俄军东部军区副司令诺苏列夫中将： 我们一同训练演练合战筹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有着很高的战斗训练水平，并有能力抗衡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威胁，其中就包括国际恐怖主义。 中俄两军完成联合防抗、联合破障、联合火力打击、联合立体夺要等20多个作战行动，圆满完成预定演习科目。演习导演部导演、军委联合参谋部中将副参谋长吴亚南： 这次演习是俄军首次来华参加我军战略战役演习，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水平，展示当代军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信心决心。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消费总体保持回稳向好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创历史新高。一至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47.8万辆，同比增长2倍，超过2020年全年水平，较2019年同期增长1倍。其中七月当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2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 昨天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显示，我国银行理财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截至六月底，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超过6000万，达6137.73万个，同比增长137.71%。 七月份中欧班列运营品质持续提升，全月开行1352列，运送货物13.1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8%、15%。中欧班列自2020年五月起，连续15个月单月开行1000列以上，自今年五月以来，连续3个月单月开行超1300列，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第五届进博会将于明年11月5号到10号举行，企业商业展招展已全面启动。截至目前，已有20多家全球企业签署参展协议，7家境内外合作伙伴签署长期合作协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昨天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介绍中国推动全球抗疫和溯源合作的情况，并重申中方对溯源问题的一贯立场。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马昭旭在吹风会上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抗疫援助。 就以疫苗为例，中国率先开展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合作行动，迄今为止已经向世界100多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8亿多剂疫苗。 马昭旭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透明的态度开展溯源合作。 我们看到啊，个别国家他们的做法啊，恰恰是相反，他们对于世卫组织也好，国际专家也好啊，进行一些胁迫和施压，甚至动用情报机构来搞溯源调查。那么这不是政治化又是什么呢？我想特别指出，想用有罪推定啊、入侵式调查那一套来对付中国，完全是打错了算盘。 对于美国等个别国家罔顾事实，指责中国拒绝溯源，并炒作所谓实验室泄露论，马昭旭指出，武汉病毒所泄露极不可能，这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 这个美国啊，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大肆炒作所谓武汉病毒所出现病毒泄露，那么这个做法应该说既不科学也不道德。事实上，美国才是实验室问题最多的国家。最近呢，有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如果美国心里没有鬼，就应该邀请世卫组织去德特里克堡、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溯源调查。 本台消息，欧盟统计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下，欧中经贸合作保持强劲韧性。今年上半年，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126亿欧元，同比增长20.2%；从中国进口商品2101亿欧元，同比增长15.5%。去年，欧盟与中国货物贸易在疫情中逆势双向增长，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昨天宣布攻占了包括坎大哈在内的6座省会城市，其中坎大哈省省会坎大哈和赫拉特省省会赫拉特分别是阿富汗第二和第三大城市。阿富汗政府没有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至此，塔利班已宣布攻占了阿富汗全国34省中18个省的省会城市，超过半数。 英国媒体援引美国情报部门警告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可能在90天内沦陷。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3号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个错误，将导致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整个国际社会可能将为此承担后果。英国、西班牙、挪威、丹麦等国已决定撤离驻阿富汗使馆工作人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就阿富汗局势发表谈话，他表示，阿富汗局势正在失控，仅上个月就有超过1000名平民伤亡。古特雷斯呼吁塔利班立即停止进攻，并进行真诚谈判。他指出，联合国将继续为阿富汗问题解决做出努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62383例，达到2,533,8159例。死亡病例增加10,210例，达到433,394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41,4121例，死亡619,80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6,767例，新增死亡病例655例。 据俄罗斯统计局13号消息，根据初步估计，2021年第二季度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3%，比2019年同期增长1.7%。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估计，今年上半年俄罗斯的 GDP 同比增长4.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李浩、郭鹏，主播陈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每天清晨7点，新闻耳边呈现。